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00集，可能性。 又是余威枕，跟宫里那个枕头还有那个玉佩一样， 感觉是一套。 他给你这个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？ 没有，他就说是个不值钱的傻玩意儿。 白玉堂伸手拿过来看了一眼，摇头。 玉是好玉，虽然很小，但也不便宜。 他怎么会死了？是惹上了麻烦了，还是怎么的？ 他有提过自己惹了麻烦吗？ 崔心想不起来，只说崔成人很随和友善，的确是很少说起他自己的事情，只知道是西北人，来开封讨生活，爹娘早亡什么的。 他没有家世，没有心上人。 崔心被公孙提醒之后想起了什么。 他好像提过说有个心上人， 具体没说是谁。 没，我问他是哪家的姑娘，他也不说。 白玉堂轻轻摸了摸下巴，若有所思，展昭留意他神色，觉得他应该是想到了些线索。众人跟崔心聊了很久，但除去查清了死者身份之外，其他线索是少得可怜。别过崔心，展昭等起身回开封，出了沈家村，公孙开口问： 他可能是崔家的人呢？不告诉他黄石玉铺可能有他本家亲戚的事吗？ 他现在过得也挺好吗？不是，你们觉得那黄石玉铺真的没问题啊？ 展昭说着，神情复杂的看三人。白玉堂没说话，赵普也抱着胳膊不吭声。 我虽然没去过黄石玉铺，但总觉得他们出现的太巧了。 我说，崔海当年对李辩应该是忠心耿耿，不然天尊也不会连崔家的玉佩都不肯碰了。 嗯， 你们觉得他家后人造反的可能性高吗？ 不是吧，一家玉铺造反，这跟肉铺兵变一样荒唐吧。 嗯，倒也是啊。 其实崔家和徐家某种意义上有一些相似，都是让人灭了门，灭门之前都是家大业大，还都是手艺人，招牌也响亮。 好烦啊。 我之前翻名录的时候注意到，崔成进宫修石壁那天还有很多很多人进宫。 众人都一愣， 那天什么日子呀？那么多人进宫？ 宫里设宴，好多大臣都进宫了，而且那些臣子们都带着自家闺女。 带闺女？哦，带闺女去吃饭那不用问啊，要不然皇宫放出风来说皇上想选妃，要不然就是皇上想替哪家皇孙公子做媒了。 做媒？ 比如说今天包大人跑去跟皇上说想给包岩筹备一门婚事，要门当户对的。包岩前途无量，样子人品都挺好，可以说是那些家里养了千金的臣子们的女婿首选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点头，看来小包岩还是蛮吃香的嘛。 皇上肯定会当天就放消息给各家臣子啊，明晚设宴，看中包岩的都把闺女带来之类。 嗯，崔成说那天进宫刚刚好，难不成他心上人是某个臣子家的千金呢？ 他被杀，难道凶手是那天进宫饮宴的人里面的一个？ 宫里也有人帮忙的吧？ 赵普等人脑洞越开越大，讨论了一路，等回到开封府都差不多编完一本大戏了，情节那叫个跌宕起伏，错综复杂。只是想归想，没线索还是没线索，只好各自回房休息，明天接着查。深夜喵喵楼里，展昭头靠着幺幺，脚架着小五，翻看那本名册，显得睡意全无。 五年也不是太久，那些官员基本都还在了。 可是那些千金都嫁人了吧？ 这倒是，当年的大家闺秀现在差不多都成了达官贵人的夫人了。 怎么了？ 展昭又叹了口气，有些感慨。 如果崔成真的爱上了一个千金小姐，就算他俩两情相悦，应该也没法在一起吧。 得看情况吧。如果包衍有一天娶个平民女子，爹娘应该不会反对。可王琦如果想娶个平民女子，王丞相一定会反对。而庞玉的话，太师肯定会跟他说，妻要门当户对，妾可以随便拿，找喜欢的就成。 你这三种比方还是蛮靠谱的嘛。 可闺女不是儿子，对于很多达官显贵来说，闺女只是拉关系的工具。 白玉堂走过来，往展昭身边一坐，同样靠着腰腰看他那本名录。 这里面一大群高官你都认识？ 一个都不认识。你也知道我饮宴只关注菜品。 等我一会儿。 哎， 说完白玉堂拿起名录出门了。 耗子去哪儿了？大半夜的。 太师府里，太师刚刚准备就寝，就听庞福跑来禀报说白玉堂求见。太师赶紧披着衣服跑出来会客。白玉堂说了声叨扰，就将那本名录交给太师。太师有些不解，白玉堂指了指那些官员的名字。 这一群人里，如果女儿爱上穷小子，做爹的会杀了那个穷小子，扔井里的有哪些啊？ 太师微微一愣，随后伸手拿起一支朱砂笔，在名录上画了几个圈，交还给了白玉堂。开封府内，展昭吃了半份宵夜的功夫，白玉堂就回来了，将名录交还给了他。展昭打开一看，发现画了好几个红圈，于是不解地看白玉堂。白玉堂对他眨眨眼， 太师给提供的嫌疑犯。 展昭立刻明白了，微微一笑，对白玉堂竖大拇指，耗子够机灵。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，展昭拿出了那份太师画了圈的名录给大家看。太师总共圈出了四个人，展护卫果然是不负众望的，一个都不认识，不仅人不认识，连官职都没听说过。众人对着那本名录仔细琢磨了起来。 考功郎中？大夫吗？兵部郎中？常驻兵部的大夫？ 一旁公孙一口粥喷了出来，小四子递帕子给他爹爹擦嘴。 都是什么品阶的官员？ 谁知道，都是文官就是了。 众人无奈，赵普熟悉的应该也都是军中的官职。 那些官职谁搞得清楚？光三四六部就好几百，名字是又长又拗口。 正聊着，庞玉和包衍拿着课本跑出来了，手里还拿着课本，准备吃完饭去太学。展昭拿起名录问二人： 你俩知道考功郎中是什么官职吗？ 哦，是吏部第四司的官员。 吏部还有很多司呀，我第一次听说。哎， 考功郎中是负责文武官员升迁调任等等审核的，一般啊有举荐升迁之类的，都要那边审核合格才可以。 听着小侯爷的解释，众人一脸原来如此的表情。 很大的官吗？ 展大哥，官员品阶有时候跟职权其实不一定对等的。 展昭摸下巴不解，庞玉就给举例子。 郎中呢，基本都是从四品的官职，论品阶啊没有你高的。可是啊，开封府除了犯了法的逃犯没人怕你，自然也没人呢来拍你的马屁。考功郎中就不同了，那是决定很多官员前途的职位。人生在世啊，谁没点小瑕疵呢？人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和死咬住不放是有很大区别的。 哦， 那兵部郎中呢？ 兵部哪个郎中？兵部有四个郎中呢，司马郎中两个， 员外郎中两个。 还有这种分法？ 哼，这帮人可真是一点常识都没有啊。兵部司马郎中两个人分管武官品阶和差遣，员外郎中二人则是分管贡举和选院，都是有实权的。 哦，这个西南安抚使呢？ 安抚使都是兼任的，在京应该还有其他官职，以学士居多，大多是文官。 安抚使我倒是也知道，我朝罢黜了节度使和观察使这种权力太大的官职，地方事务都交给知州了，但是知州官太小，很多事儿管不了，因此每个地方都有个安抚使来统管。西南安抚使的意思就是西南地区州城府衙出了什么事儿，都要先找他请示。 嗯，西南安抚使是翰林院学士兼的。 那最后一个提举长平司。 提举长平司掌免役、市场、房场、河渡、水利之法。 众人都点头，听着就好重要的感觉。 提举长平司说白了就是定规矩的人，根据每年的丰收情况来制定各种商贸和运输的规矩，以利民生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在下展昭，今日有幸与各位小姐一同滚地、 撞我桌上。 想看戏自己掏钱。 哇，你那么有钱，不如你 不给。 小气。各位小姐，算了。小四子过来。 展昭，你要干嘛？ 哎，先说好啊，不许让我儿子做奇怪的事儿。 不会不会，来，小四子，卖个萌。 各位哥哥姐姐，小四子没钱吃饭了，可不可以求个订阅分享，让我吃点东西呀、啊？